喂，哥仔，搞紧咩啊？ 喂，我揾紧玉敏喺边度啊？ 咩玉敏喺边啊？ 咩啊？今日25号啦嘛，我揾紧玉敏射马购物车喺边度啊？ 吓咩？唔系1号先交嘅咩？ 你唔系唔知道啊？独立付费节目25号已经有得交噶啦。如果1号嗰日有马跑，又或者有波踢，嗰日先交，可能蚀咗1集噶。 哦，原来咁嘅新玩法。喂，又系月尾，喂，借部电脑嚟，等我自己交月费先。 喂，冇问题，攞去。 欢迎大家收听《疯人院》，我是比亚。 Johnny， 大家好。 放了两个礼拜翻嚟啦，咁啊，因为即系 Johnny 佢要考试， 考完咯， 最尾一年， 系啊， 咁咧就吓好久，一个月考咗9个试嘅，系咪？ 我都唔知点解，我都唔知点解可以咁癫嘅， 即系咁鬼多试考，黐线！ 真系，唉，唔系。你不是超人，你都冇讀啲科啊！真係，各位。 唔係咁你第時人工高嘅 ，OK？ 高咩？税又高咧。 誒，有啲 諗起呢樣嘢弊啊，因為而家有 tax season 喎。 啊，係啊。 唉，諗起呢樣嘢弊。 OK， 咁啊，我去咗旅行咁啱有。咁所以咧，即係咁啊，放兩個禮拜假算啦。 咁呢兩個禮拜又真係發生咗好多嘢。 係啊。 系啦，咁即系无奈啦，因为我哋都做唔到节目，咁要等到而家先讲。咁就有样嘢唔可以唔讲噶啦，就肯定系即系多人多嘅呢、這个恐怖袭击啊， 都 系恐怖袭击啦。 嗱，佢哋唔肯话恐怖袭击啦，咁就 但系佢符合晒所有恐怖袭击 嘅条件啦， 即系包括系即系故意蓄意去无定向地伤害好多人嘅生命。而那個行動是有動機的，亦都是有一個組織的， 有個理念， 有個理念，不一定是組織的 理念， 但是在一個理念背後去驅使他做這件事， 是 的，那而即是他符合這些條件，就是一個恐怖襲擊來的， 是的。那我即是我們不會說什麼案發經過什麼鬼，就是這些給你看第二些就可以了，是 看新聞就知道，即是做多些分析， 是的，是的。還有一些我們這個世代才會明白的東西，或者先在我們這個世代出現的東西，sorry， 不是這樣說，应该话喺我哋世代先，即系容易啲俾人知道嘅嘢。 系， 咁即系嗱呢个即系25岁啦。 其实好多嗰啲所谓咁样嘅华文媒体啊，嗰啲咧，佢都即系喺呢单案件上面，佢哋好多报道都系围绕即系案发经过啊，甚至可能系即系佢见到嗰、那个。制服嗰個疑犯嘅個警察係一個華人咁樣，哇就嚇打曬飛機啦，上去哇又訪問佢，又訪問佢老豆，又訪問祖宗二代咁樣，祖宗18代咁樣，即係你又唔 佢老豆餐館幾好食嘅其實， 你俾翻空間人得唔得？即係人哋已經咁多嘢發生人哋屋企，你仲要即係嚇因為呢樣嘢你哋，因為啲人又中意睇喎，即係啲人又覺得哇係真係華人嘅，即係嚇。咩華人驕傲啦，係咪先？即係喂，人哋理論上人哋係加拿大人嚟嘅喎，土生土長，係咪先？加拿大皇家騎警， 唔係普通警察， 普通警察 多人 是但啦。總之就係即係一個加拿大嘅警察嚇，有分區有城嘅。喂，你佢都係做翻一個警察嘅職責， 佢職責咯，係啊， 咁你即係有冇必要去吹噓呢樣嘢吹到咁大？係華人會華人社區先要咁做，即係傳媒將佢啲。 佢個處理手法咧係按部即係跟住 menu 做嘢嘅，即係佢咁嘅處理手法。 係啊， 咁即係啲人 好 make sense 嘅佢。 啲人揾佢同美國啲警察比嘛，咁呢度唔同，呢度加拿大 OK。係。咁即係冇乜特別其實 OK， 做佢做咗 job OK。 嗯， 係 啦。其實除咗美國之外，其他地方都唔會咁做。 其他地方都唔會咁做。 因為好簡單啫嘛，你佢做的每一個步驟都是很 step by step 嘅，即係佢即係叫人 get down 啦，即係呢個好 obvious。 佢見佢冇乜危險就收埋支槍， 收埋支槍，同埋見佢嗰個精神狀態好起伏好大，咁就熄咗嗰個警號，嗰個警車上面嘅警號，咁令到佢即係呢個好 classic。去安撫嘅情緒嘅方法嚟嘅， 呢個佢係完全係跟 menu 做嘅。係 啊，即係你如果佢話係一個好警察，佢的確係一個好警察嚟嘅。 因為佢跟 menu， 佢真係跟足曬所有程序。佢係一個即係以呢個角度嚟睇，佢係真係一個好警察。而當然佢亦都係做到佢嘅職責啦，到最後。咁但係有冇必要即係將佢係華人呢個身份即係放到無限大咧？即係跟住華人又攞啲打飛機，喂人哋係警察。 係即係人哋警察捉到賊，又唔係你捉到賊， 係 即係啊！即係呢件事係好好好畸形嘅咯，喺個華人社會咁。 我其實唔止華人嘅，我咧有時咧見到啲 post 咧，咁可能係警察或者軍隊啦，跟住有啲人即係嗰啲同種族嗰啲人咧就會話哦。他是一個菲律賓人啊，佢係華人啊咁樣啊，咁即係啲人咧就會，啲人咧就會 comment 留翻，即係 reply 佢話，佢係一個加拿大人，即係話翻俾嗰啲人，喂佢，我理得佢係咩種族啊？總之佢係一個加拿大人 ，OK， 佢做得好，佢係一個加拿大人， 係啊， 咁咯 ，exactly，OK， 另一樣嘢啦，另一樣嘢，即係華文媒體好少講嘅就係呢件事背後嗰動機。 嗯， 即系点解？即系好多人都想知噶啦，我相信。即系点解佢有呢个 做紧咩嘢 咧？其实佢背后嘅动机系好反社会嘅。 系， 而嗰种反社会系反到系儿童不宜嘅。 佢好搞笑啊！佢 即系佢唔系嗰啲好你想象到嗰啲哦宗教原因，或者系因为嗰啲政治原因，佢系真系一个有佢。自己所相信的一套理念，而那套理念是真的很兒童不宜的。 這些叫其實這些是 subculture 嘛， 是啊 subculture， 即是他說反社會，但是呢一班反社會的人聚在一起，是就是形成一個文化次文化， 所以很多媒體我覺得好像甚至是一些英語媒體都不是很見他們看 英語主流媒體，就沒有說得那麼多， 沒怎麼看，即所以其實很多人阿 Cash 如果只系睇主流媒體嘅話，尤其是華人嗰邊， 係 佢哋真係唔知道呢件事點解會發生，佢哋仲以為仲未知道發生咩事，仲未知道佢， 以為淨係佢發，佢就即係淨係佢就係發癲咁 樣。但係其實如果你睇下其他即係網媒啊，鬼佬網媒啦，主要係即係例如 Vice 啊、Vox 啊，佢哋其實都已經開始有報導佢背後嘅，因為其實好多呢啲嘅。即包括他哋自己的記者，佢哋會即係尋根究底啦。根本上你其實喺 Facebook 有個 profile 有個名字，你就可以找到佢好多其他網絡嘅足跡，咁就可以從而推測到佢點解會有呢個咁樣嘅動機。同時間即我諗警方嗰邊亦都係會有佢哋自己嘅調查發展緊啦咁樣。 嗱，其實佢哋呢個次文化咧，即係佢個動機啊，嗰個理念咧，如果大家有上開網去啲。Reddit 啦 ，OK， 即算是 Reddit 有 鬼佬嘅高登我要往，總之鬼佬嘅一堆，總之 forum 啦，好多人都去嘅 forum，OK，、okay? 乜 topic 都有講嘅 ，OK， 咁呢個 forum Reddit 咧。 你叫 Reddit 做 U 啊？你睇個台舉 U 啊？ 屎 Q 蛋啦！總之 forum 啦，好多人去啦，全世界嘅人都去啦。OK， 咁就 係啊 ，Reddit 就 如果大家有跟開呢啲咁樣嘅 forum 咧，係已經係知，即係一聽到佢講呢個次文化，提咗次文化嗰啲係啲理念咧，就即刻 get 到噶。 嗯 ，OK， 咁咧，因為嗰啲主流傳媒咧。在那裡做的人的年紀比較大， 他們不懂得用這些方法去找 料，他們不止找料，他們根本都沒聽過這件事， 沒有這個概念， 但如果是網媒那些年輕一點根本已經知道了，都不用去找料， 即其實警方他們出了個人名，即出了那個疑犯的名 ， 你跟著那個名字你在 Facebook 抄再抄他的 post 再用他的 post 拿進去其他東西，你是可以找到他所有的想法的， 是的，是的， 而 Reddit 講到 Reddit 其實是一個討論區嚟嘅。而 Reddit 咧係可以分好多唔同嘅 subreddit。subreddit 亦都可以再細分嘅。咁即係話即其實係啲咩嚟咧？其實就係一啲人上去討論一啲圍繞住個 topic 嘅嘢。例如哦，你平時有咩嗜好啊？ 打打波啦， 車咁樣。 車係啦，車啦。 咁就 Reddit 有個 subreddit 就係講車嘅。 跟住之後分牌子啦。 再分，如果你中意掃把佬嘅，佢淨係講掃把佬嘅。咁一班掃把佬 fans 就喺嗰度出 post。咁掃把佬再分啦 ，OK？ 話啊，掃把佬出新車喎，啊，掃把佬邊個 model 好啊，成啊，揸緊咩啊，咁樣即係好多呢啲咁樣嘅嘢。咁有好多，即係呢個就 Reddit 嚟嘅 ，Reddit 就係。一個平台去講乜嘢都講嘅，基本上。但係你想講嘅嘢咧，你一定係揾到班志同道合嘅人可以同你講。 係因為全世界嘅人都去嘅，即係好多人啦。 冇錯啦，冇錯。而有好有唔好啦，當然好之處即係頭先都有講，就係你可以揾到班志同道合嘅人，即係同佢分享啊。 係， 亦都係當中更加去即係進修自己嗰個興趣啊，咁樣更加去學習更多咁。呢個係好事。 但是同時間如果有些人他們是即他們沉迷於一些不是幾好的次文化呢、即例如就好像這件我稍後再繼續再說多一點、即例如是可能一些一些會傷害到人的一些文化那些人也都可以在那裡找到個平台去互相溝通去互相講多一些而這件事是沒有 restriction 的 是他們喜歡任講都可以的以這件事也就 是 Reddit 的兩人即是他的兩人之處他好就好就可以付回到平台不好就再真是什麼人都可以上去講什麼都講得、所以其實這件慘劇就某程度上都是由 Reddit 的其中一個 subgroup 入面的一班人他們發起或者他們不是發起或者是那班人的 其中一個 他的理念去延伸出來的 是這樣那我們講一下是什麼理念這個理念叫 INCEL INCEL 是簡稱來的、okay、是那就是什麼呢就是自不自愿地絕育是不是這樣說怎麼譯呢怎麼譯啊 不自愿地絕育 未譯了、oh. 這些大家醫療 的你這些譯都 OK 的 蛤是吧是就這樣說就這樣說是就是他說、一班即男人 即basically 他們相信什麼呢即是他們其實是覺得哦，呢、這個世界粗俗啲講啦，即係佢哋其實 basic 嚟講， 溝唔到佢。 呢個世界啲女俾人溝曬， 係啊，佢搏唔到嘢， 係啦，就冇 得溝。 係啊，冇得溝。主要係啲女俾人溝曬，唔係佢冇得溝。 係， 而係佢冇得溝之餘，佢覺得係佢 suppose 曬佢嘅嘢，其他人攞咗佢。 唔係，佢嗰嘢不嬲都唔止溝女嘅呢個字係搏嘢噶。 OK， 係，即係 OK 搏嘢， 唔可以進行性行為。 係啦，就係因為。啲女人同 prefer 同其他 more attractive 嘅男人發生性行為， 系啦， 系啦，呢個就係呢班人所需要嚟， 系啦。咁佢 咁即係你覺得有可能你一聽就覺得好笑啊？喂，係咪講笑啊？係咪即係咁樣搞到人走去出去揸架車走去亂咁撞人？ 其實 但係如 好癲 喎，係啦，就係即係而家就開始分析啦，即係點解一班咁樣嘅人聚埋一齊？關於他相信這個理念然後會衍生到一個人走出去駕車撞車即是這個東西是很值得 去研究一下 的、每一個理念呢都有標籤是不是他怎樣標籤人呢就一些他就說一些比較即溝到女 的男性就叫 Chats、 okay? 一些很比较即系比较靓啲嘅女仔啦， 会同呢啲 chat 一齐发生性行为嘅女仔咧， 就叫 Stasis 啦 ，OK， 咁咧呢啲 chat 咧，多数咧即系佢哋觉得 ，OK， 佢哋觉得多数咧系佢哋比较大只嘅 ，OK， 咁而嗰啲，因为佢哋觉得咧呢啲 Stasis 就中意一啲大只啲嘅男仔，所以就中意 chat 啦，咁咧。而嗰呢班 insul 咧 ，OK 就係多數就肥矮毒，唔一定肥啊嘛， 唔一定矮嘅。 你諗你有啲唔一定矮嘅 ，OK。 但係就毒就 毒啦嚇，毒啦嚇， 邊啲啦？ 係啊，毒啦嚇。咁即係我哋香港其實都有好多好多好多形容詞啊，咁樣毒 L 啊 ，OK。係 啊， 毒男啦，咁啊你可以咁樣睇嘅 ，OK。係 啊。即係就會係有咁樣嘅嘅一個好，佢哋眼中嘅一個對立咯，就係覺得 Chat 同我哋係勢不兩立，而 Stacy 亦都係班即係嚇一班雞嚟嘅，佢哋係唔值得即係點講唔係唔值得，即係佢哋係一班只不過係淨係一個好表面一班好 係啦。 好淨係睇表面嘅一班好冇內涵嘅女仔，而 chat 就係嗰班淨係靠表面去揾食，去揾食即係揾雞食，嘅一班即係嚇又大隻啊，又 muscular 啊，又高型嘅男人咁樣。 呢啲係你講咪先。 而 insel 咧，佢自己咧就覺得自己係即係比呢班人佢哋 高尚， 係啦，佢覺得喂，我哋自己我哋咧，我哋賣內涵嘅， 係係， 但係內涵呢個社會就唔容許我哋呢啲人， 係啦， 就發威， 係啦， 就發圍， 係啦， 就淨係俾呢啲咁嘅 chat， 係啦， 就溝曬啲女， 係啦， 而啲女咧就淨係中意啲咁嘅 chat， 所以都係雞， 係啦， 咁咧呢啲咧，如果你去問嗰啲強姦犯咧。強姦犯誒，佢哋都係咁講嘅。佢話：我喂喂，點解強姦佢哋？誒，佢哋都係雞嚟噶啦，咁樣。 係啊。 OK， 咁呢啲完全係即係強姦犯嘅心態嚟嘅。 所以你而家開始睇到點解呢啲咁樣嘅 idea 係可以引發出犯罪嘅行為出嚟。 係啦、 啊。即係會引起人嘅憤怒。 嗯。 而當人嘅憤怒去到一個點嘅時候、嗯，而繼續有其他嘢去煽風點火，即係可能佢 community 繼續有啲人繼續去支持佢啊，去 support 佢做呢樣嘢咧，佢、 嗯、 就真係會做出嚟噶啦，咁、 嗯、 樣。講下講下佢哋啲咩啦，佢哋個偶像啦。 係，佢哋偶像咧就叫 Elliot Rodger 啦、 okay。如果大家唔知呢個人或者即係有聽過但唔記得係咩嘢 咧？嗱嗱呢個咧就係喺2014年咧，喺美國啊， 都幾大單嘢。 係啊，美國啊，5月啊，2014年就殺咗殺咗6條友，跟住咧。就傷咗14條友啦，喺呢個 UC Santa Barbara，OK，、okay? 加州大學，加州大學。咁咧佢就攞刀捅死咗佢3個 roommate， 跟住之後咧再出去攞槍亂掃啦。 係 ，OK。咁佢點解要做呢啲咁嘢咧？就係、是、同即係就係、是、呢、這個呢、這個原因啦，就係、是、因為佢係佢 insult，OK、okay?。 係。即係佢覺得自己係即係嗰啲女俾其他人溝曬，自己溝唔到女。 係啦。跟住就咁佢之後就好似係哦自殺嘅，自殺嘅。 係係。 咁佢哇喺咁有錢嘅揸寶馬喎。 O K。 咁係啦，咁由於佢自殺咧，即係係啦，咁就呢啲 insult 嘅人咧，比較極端嘅 insult 人咧， 係 就視佢為聖人嘅。 係啦，而呢、這、一個今次呢、這、一個開車即係呢、這個多倫多呢個慘劇嘅事件嘅嗰、那個個揸車個司機咧，佢亦都係喺可能佢 refer to 佢個名啦，佢叫做咩啊 Alec 係嘛 ？Alec Minis Alec Alec 係啦 Alec 咁樣呢、這個 Alec 咧，佢就佢其實喺 Facebook 入邊咧，佢哋有 post 過即係佢好仰慕呢一個咁樣嘅 Elliot Rodger， 佢亦都覺得即係佢做嘢係好啱嘅，而佢覺得佢死係個光榮嚟嘅， 係 咁樣， 即係佢話佢死係點話？即係好似 係係啦 ，Intel Group 咧係即係叫 Elliot Rodger 做一個 Supreme Gentleman 啊， 係啊， 即係一個 超正人君子， 系即系佢非常正人君子， 系啦， 冇错啦，即系 当佢圣人啦， 系啦，当佢圣人嚟咁拜嘅， 觉得佢系新教嘅， 系啦，咁样咁，所以就即系有班咁样嘅人，咁佢哋就其实佢哋呢班人嘅一个嘅佢哋个行为。更加去極端化，其實都係某程度上都係來自 Elliot Rodger 呢單嘢。即係你見到可能 Elliot Rodger 佢係令到佢做呢個行為，令到更多人關注呢件事。但同時間亦都更多佢嘅支持者，或者引發到更多人支持佢做呢樣嘢。 因為佢做咗出嚟。 係啦，就因為佢做咗出嚟。 係 呢班咁樣嘅incel 咧，佢哋就即係成日想做啲嘢，但又唔敢做。 嗯。 我見到有人真係做咗出嚟咧，佢哋就 好啊興奮啊！ 即係光一片，即係嚇我煙社的驕傲啊！ 即係佢覺得哇，我做出嚟，跟住全世界都關注我， 係啦， 係咪？跟住又有聖，都俾人當聖人咁拜，我都想做喎、啊。 咁所以咧，即係就其實呢個 Alec Manison 咧，佢係本身有少少自閉嘅， 係 啊，佢本身係即係佢出世嗰陣係即係佢嗰個 socially。唔係好識，即係自閉症嘅人係唔係好識睇啲 social cue 啊，唔係好識同人 eye contact 啊，唔係好知道喺啲社交情況係應該點樣做啊咁樣。咁所以其實佢自己都係啲社交上唔係好 唔係好出色啦， 係咯，唔係好出色嘅人啦。咁亦都 contribute to 佢點解會成為一個 insel 啦。 嗯， 亦都即係當contribute to 佢點樣點解佢會 覺得即係佢自己，即係點解佢會溝唔到女啊？點解佢會做唔到呢樣做唔到嗰樣？點解佢覺得啲女全部都係俾 chat 溝曬啊？即係好大原因就係因為佢自己其實係 socially 都唔係一個好識得處理社交情況嘅啲人嚟嘅咁樣。咁所以就即係去到最後亦都係 lead to 佢呢一個咁樣嘅行為啦。咁所以其實如果跟翻我哋頭先嘅思路，其實就係幾樣嘢啦。一樣就係佢係一個即係佢本身社交有障礙噶啦。 係 佢喺Reddit 入面有一個很 close 的 group 去 support 他做他想做的事，同時間亦都是這班人去煽動他慫恿他，就在挑撥他的情緒，再加上有這個 Elliot Rodger 就給他有一個 role model， 就覺得哇他做到的事我都做到樣，出之就令到他租架車就出去殘忍。 這些這樣的社會現象呢，即其實每一個我人類有史以來都會出現啲嘢，但係係到咗而家呢個時候，因為資訊好即係好容易通訊，咁先會做到一個咁嘅現象出嚟咯。 係係，所以係有好有唔好嘅，真係科技呢樣嘢，而真係其實點講咧？呢樣嘢其實又唔關，又唔係真係完全係關通訊事。當然佢呢樣嘢係催快咗、催生咗好多呢啲咁樣嘅即係 catalyze 咗好多呢啲咁樣嘅事情出嚟。但係佢嗰個根源嘅問題就係因為啲人有啲咁樣嘅諗法。 係，而呢個應該都係人性一部分嚟嘅。 我覺得係當然係人性啦，但係係可以 suppress 嘅。而當你唔、 okay. 即係。 咁其實有啲人 suppress 唔到 嘅，即係人嘅呢個正常嘅成長，如果你從心理學角度去睇咧，就係不斷去 suppress 自己內裏最 impulse 嘅 desire。 係， 即係你唔會，即係可能好細個嗰陣，你乜嘢都唔諗，你淨係想喊。你越一有人打你咧，或者你一跌親你就想喊咁樣。越嚟越大個咧，你就會慢慢識得去控制住呢個情緒。或者細個成日瀨尿嘅，你唔識屙尿嘅。即係唔識去廁所嘅，慢慢你就控制到你呢個咁樣嘅，所以其實心理學角度由細到大，其實真係一度由即係一路係控制住自己本性嘅一個過程嚟嘅。而你係控制到自己本性，你先至可以被稱之為一個正常、一個健康嘅人。如果你連呢樣嘢你都控制唔到嘅話，就會出現咗呢啲咁樣嘅呢啲咁嘅悲劇出嚟嘅。OK， 休息陣先。翻嚟第二節嘅瘋人院， 係啦，今集咧我哋就係講呢個嚇，即係多倫多嗰個就襲擊事件 啦， 恐襲啊 ，OK， 係 啦。 咁嗱，頭先你講即係我哋喺度講話，哦，即係有啲咁嘅人啦，有啲咁嘅 insult 啦嚇， 係啦。 咁我唔知即係大家可能覺得好遠啦。我都 哇，好近啊！ 其實好近嘅。 講真，喂，如果嗰日我唔係，即係我如果嗰日我喺嗰個場地度出現嘅話， 係 喂，其實嗰日我都驚咗幾驚嘅，即 係因為你都周不時去嗰個地方。 嗰位我真係周不時成日都去，同埋我亦都好多 friend 係真係住嗰度附近嘅。 係 喂，我極擔心嗰陣時我係唔即係唔係我唔係即係我。一嚟我慶幸我自己唔喺嗰個場景啦，但係同時間我要擔心，喂，我啲 friend 會有事噶，會唔會見咗一個係我 friend 嚟噶？即係真係有呢啲擔心嘅，係真係恐怖嘅嗰幾日。 係啊，係啦，咁唔知襲擊上係即係好近啊。其實即係呢啲咁嘅人咧，其實都我唔知你啊，我識幾個， 即係呢啲咁樣嘅肥喺度， 呢啲咁嘅肥喺度， 呢啲 insect 咁嘅毒。咁咧，佢哋即系佢哋嘅做埋啲嘢啦，讲埋啲嘢啦，真系好似 Elliot Rodger 或者阿叻呢啲咁嘅讲嘅嘢嘅，即系我谂系即系可能越嚟越 common 添啊！其实呢个呢啲咁嘅人，即系呢啲咁嘅人嘅谂法， 系啊， 咁其实点解系即系好可能系因为我原来即系佢发觉，原来。都有啲咁嘅人嘅喎，咁我唔使 suppress 啊，係咪？ 係啊， 係咪？即係如果佢發覺，咦，原來唔係好多人，咁佢會 suppress 啊。但係佢如果發覺，原來好多人，咁我唔使 suppress 啊，咁佢就 其實係好多呢啲人嚟嘅，係咪咁樣講？ 係啊，好多人佢哋係即係佢哋係本身佢哋對於自己嘅行為啊，佢哋控制唔到嘅。 係啊， 即係有啲人佢哋係即係對於自己思想或者行為咧，佢哋係有一種disinhibition 嘅，即係佢哋係 inhibit 唔到自己嘅一啲 core 嘅一啲嘅野性啊。 嗯嗯， 咁就令到佢哋即係好容易就做出一啲好傷害到人嘅事嘅。 尤其是上，即係上網咧，上網你喂我做講咗冇效果啊嘛，基本上係咪？咁佢咪佢咪嗰啲人狂講嗰啲，跟後煲，跟住慢慢咧就俾佢洗翻腦。係 啊， 係咪？ 係啊，你講人哋又講，咁講下講下就 慢慢自己都信咗。 個圈子入邊就 at least 會有一個人就會真係將呢啲講嘅嘢付諸， 就真係做啦。 係啦， 即係佢真係癲咗。 就算唔係你，都可能你講嘅嘢而令到，即係可能個 group 入邊另外一個人就發癲，跟住先再做呢啲嘢。係 啦， 所以呢啲咁樣嘅呢啲嘅圈子咧，係真係好容易催化到呢啲人嘅行為出嚟。 係 咁樣。 係而呢個科技係真係即係令到即係加快呢樣。 加快咗呢樣嘢。 因為以前可能。譬如100個只有一個，但係因為佢要喺嗰100個嘅人入邊生活，咁所以即係其他人可能即係因為其他人唔會咁做啊嘛，咁就慢慢影響叫佢唔好咁做。但係你而家好容易溝通嘅話，咁就好快地拎up咗，拎up咗，拎up咗，拎up咗，咁就 同埋同時間亦都係即係呢樣嘢係唔會離我哋而去噶，係永遠都會係，即係呢個咁樣嘅網絡嘅現象。 係啊， 就算你係即係喺正常網站你censor曬啲嘢都好，就算俾你censor到啦， 唔係有咩冇可能censor曬， 冇可能censor曬嘅。就算俾你censor到啦，佢哋時會揾到其他道傾去 meet up 噶啦，最多咪去 deep web 咯， 係 咪先？ 我咪話冇可能censor曬咯， 係啊，即係佢哋。實有方法是可以聯繫到的，所以 就算他親自見面啊， 係啦，或者他自己即係你當佢哋 約埋啊， 佢哋喺 Facebook 開 Messenger 啊都冇人 check 到啦，或者喺 Telegram 開個 group 啊都冇人 check 到啦，係咪先？冇人 sense 到佢啲嘢啦，佢哋要煲嘅話，佢哋自己有方法煲到嘅，所以個 core issue 就係佢哋呢一樣嘢嗰個呢個想法係。要去改變嘅咯，即係呢個咁樣嘅，即係佢哋所相信嘅呢啲咁樣嘅 alpha male 啦，其實即係啲 chat 啊同 Stacy 咧，其實就係其實一個好落後嘅 idea 嚟嘅，講真，即係你話哇哦，而家女人俾一啲肌肉型嘅男人吸引住，喂呢樣嘢係即係好。 好唔係即係好好滑稽嘅，即係好天真嘅。 好天真，你覺得係真係呢樣嘢咩？即係你講出嚟，你都諗一諗啦，係咪啊？ 即係我嗱，我識，我你都係啦。即係你識啲人，再溝到嗰啲唔係肌肉型嗰啲噶嘛？ 唔係，即係好多大隻仔佢溝唔到嚟。 係，因為大隻仔就係掛住去，可能 掛住去做 gym， 做 gym 掛住去做運動， 溝到仔，但未必溝到女。 係啊，真係咁㗎。但係呢個都成日笑人噶嘛。即係有啲人話：哦，我大隻仔想溝你。跟住我哋就會串咗話：你溝仔有冇溝女 咧？其實如果要講翻 alpha male 呢樣嘢咧，係喺動物界嗰度發現嘢呢樣嘢先，喺動物界度 propose 呢樣嘢。係 冇錯冇錯。 咁嗰陣時有個科學家佢就研究緊啲狼嘅，狼嘅生活啦。咁佢就發現到，喂喺一個 group 入邊咧，有一隻狼咧係比較即係咩嘅喎？係比較有擁有多啲資源嘅喎，係咪先？即係跟住佢就係好似係去 lead 住成個 group 咁樣嘅喎。咁佢就發覺，哦，一定係嗰個 group 係嗰個人，又嗰只狼就係呢個 group 嘅所謂嘅隊目啦，個頭個隊長阿頭啦。咁佢就係嗰個 group 嘅 alpha 啦。咁就出本書咁樣，跟住啲人就啊係喎，咁佢啲人就開始諗啦，會唔會係人類其實都係咁樣咧？都係有啲人係比較嚇。即係 charismatic 啊，比較有魅力啊，比較outgoing 啊，嗰啲人咧就係即係嗰啲人就會lead 到即係一個 society 咧咁樣，咁就發現咧即係唔講人類先，講翻只狼。之後嗰個科學家其實一經過好耐之後，佢再翻去睇翻啲狼咧，其實發覺其實嗰啲狼咧。 並不是有一個 alpha male， 嗯， 而其實他們是一家人，而那個是阿爸阿媽，他們就帶著狼仔狼女一起去覓食，去吃， 嗯， 所以其實在狼裡面其實沒有 alpha male 這件事， 嗯， 當然在其他動物也有， 嗯， 即例如，即啊，猩猩啊那些， 嗯， 他們就其實真的有 alpha male 的， 嗯， 咁亦都有人 argue 就話，喂，其實猩猩都係咁，咁人類同猩猩即係嚇好 close 啊，係咪？咁係咪人類都係咁咧？ 係， 即係好多呢啲咁樣嘅 hypothesis 啊，亦都係間接令到即係 alpha male 嘅呢一個概念出咗嚟， 嗯， 就係話，喂，其實人類社會係有啲人係係一生出嚟就係比其他人優勢噶啦， 嗯， 或者以男性角度嚟睇咧，有啲男性一出生出嚟就係比其他男性優勢。 嗯， 他可以擁有更多資源，他可以，他是有能力去頒到更多資源給自己， 嗯， 也都是即包括即異性這樣 女都是資源，包括女，對那些人來說， 即 如果以這個這樣的角度去看的話，這樣就即 有這個這樣的概念之後，就開始有人就跟著這個概念就覺得，哇，我自己一出世就這麼不公平， 嗯， 那我是不是即是是咪就係咁嘅？係咪一咁嘅一世咧？係，即係係咪啲女就俾佢哋溝曬？ 即係佢係啊！即係佢哋覺得呢樣嘢係天生嘅， 係啦， 即係注定嘅。OK， 咁佢哋只因為呢樣嘢就好壓抑。 係啦，因為改變唔到嘛。 係啦，即係佢覺得自己冇嘢可以做到。 係， 但係其實人類社會係咪咁嘅咧？即係你如果你攞個腦諗下，其實你都知道其實。有冇係咪真係啲女俾 alpha male 溝曬？ 其實咧喺猩猩咧都係打翻嚟嘅。咁你打輸嗰個 alpha male 點算啊？ 係 咪？咁佢其實佢都算失敗嘅喎。咁但係佢都 alpha male 嚟嘅喎。係咪？咁係咯。動物都界都唔係咁啦。 而其實人類即其實如果我哋平時有 associate 一個 alpha male 咧，係一啲即係可能好即就係嗰啲。大大隻隻啊，即係又高大威猛啊，即係又可以保，即係佢出到嚟個勢係可以保護到人嗰咁樣嘅 style 啊。 跟住識講嘢，同人傾偈 啊，好串串工啊。 係咪串串工？一時時咧，可有啲係嘅嚇。 跟住又嚇，即係可能口沫遮攔啊，跟住女仔最中意佢哋噶啦，即係有啲咁樣嘅諗法啦。但係其實係咪真係咧？其實有啲研究都做過嘅， okay， 就係話哦，究竟邊一 type 嘅男人係最吸引到異性嘅咁樣？咁後屘發覺其實係唔係呢啲咁樣嘅出，唔係身材啊？喂，身材係一個contribution 嚟嘅，當然，即係有啲女仔都係中意睇身材，但係亦都係更加多嘅女仔係會更加在意內涵，即係內部內裏嘅一啲嘅特質，即係例如。 人品 generosity 啊，即系肯帮人啦 ，kindness 啊，即系呢啲咁样嘅嘢， 有趣 系啦，有趣啊，博学啊，系咪？即系好多呢啲咁样嘅嘢咧，系其实系好吸引到异性。 嗯 而其实最紧要嗰样嘢就系你要识得去即系你要表现到你自己呢方面出嚟咯。就不是说你要去哦，觉得你见到啲人哇大大只只啊，又高大威猛啊，我嗰啲咁嘅人 系 冇用噶啦，然后就开始放屁，跟住之后就翻屋企打机， 打咩机啊？自己想象下啦， 打机两个机都打啦，食捞面咁样喺屋企。 其实我哋之前 无所事事， 我哋之前讲 Jordan Peterson 咧，咪亦都提过一班叫 Cat Boys 嘅，咁其实呢班人咧，呢班 Cat Boys 同埋 Insul 咧。呢班人其實是有 overlap 嘅， 即係高登仔， 又係有 overlap 嘅。咁即係呢個咁天真嘅男女嘅定位咧，嗰班 cat boys 就係好 buy 噶嘛，因為翻去舊時社會啊嘛。係 啊 係 啊。 咁所以呢班 insul 其實同嗰班極右派嗰班獨男咧，係即係有一啲係同一班人嚟嘅。 係啊係啊。 OK， 係 啊，咁所以就係咯，即系就呢班咁样嘅人，咁佢哋吓就自己屈埋屋企咁样，乜嘢都唔做，即系佢哋觉得接受咗你的命运就系咁噶啦。 系， 然之后上网喺度吓，又怨啊埋怨又剩啊。咁喂，你咁样搞嘅沟唔到女啦。 系啊，梗你咁毒，梗系沟唔到女。 系咯，有冇谂过其实唔系因为你个外表，系因为你性格咧？ 系啊， 即系你有冇试过改变下自己性格咧？即系外表可能改变唔到啦。 嗯， 即系你天生就系肥噶啦，就系即系。 但係你 性格都好難改變咧，但係生活嘅生活態度啊，或者生活。基本四成， 或者你揾個即係有少少貢獻嘅 hobby 啊， 係咪？ 即係培養翻啲興趣啊，出去同人講下嘢啊。喂，其實呢啲嘢已經係好足以，過於足以去俾你去認識到異性嘅咯。係咪先？你有偈傾呢已經 OK 嘅咯。係，同埋即係有時講嘢顧下人感受啊，即係嚇。多啲幫下人啦、啊，其實呢啲嘢係異性係好中意見到嘅，係咪先？如果即係你做得齊呢啲嘢嘅話，其實係你唔係真係離咗婚比較好遠嘅啫，或者你生活中嘅離咗婚比較好。咁所以即係你好多時呢啲人佢就係代入咗自己嗰、那個、那個 個思維， 個思維入邊代入自己嗰、那個那個圈套入邊。lock 死咗自己入邊， 無限 loop 係啦，無限 loop 自己嘅嗰套， 自我洗腦， 仲冇諗過其他 alternative 嘅，係諗唔到其他 alternative， 唯一 alternative 就係揸架車出去撞人， 或者叫雞咯。 哦 ，OK， 好多係咁嘅， 係 係啊，好多係咁嘅。咁佢哋即係佢哋覺得女仔係雞啊嘛。 係啊，但係佢呢個唔係一個 lock， 唔係一個長遠嘅 solution 嚟㗎嘛。 系咪咧？ 你會叫咗細雞啊？ 我諗有啲人真係叫咗細雞，你見到阿伯都係叫雞啦，俾唔俾起錢嘅問題啫嘛。 OK， 係啊，真係噶，香港好多人咁做噶。 即 係咪估？ 唔係，始終唔係好健康嘅，因為 真係唔好健康啦。 你又唔知夜晚咩病啊？ 梗係唔健康啦。 即係你呢個冇錯係可以。即係好多人係會咁諗，但係唔係一個長遠解決方法。係 係 係，即係你個根本嘅問題就係你自己冇信心，即係唔肯出去， 你個態度啊， 唔肯出去識人，你自己本身性格上就係一個唔肯出去面對人嘅性格。喂，咁呢啲嘢你咪試下改咯，即係一次唔得咪第二次咯，你咪出去同人傾下偈咯。 係， 我喺 YouTube 嗰度有好多。即係嗰啲咁樣嘅社會實驗啊，有個人係試過，即係定唔知推唔知咩報道定咩啦。總之就係我記得係有個人佢訓練自己每日出街同一個陌生人傾偈。 O、okay. K， 即係冇錯，當然開頭嗰陣 好怪啦、啊，好似 係咯，你 即係都以為癲啊， 得人理你啦，無端端周圍嚟傾偈又唔係有啲咩同我講咁樣。跟住本身嗰個人自己又唔係一個好講得嘢嘅人，咁所以即係開頭係永遠都係撞到板嘅。但慢慢慢慢佢自己開始講得嘢係流暢啦，嗰日係有文有路啦，咁啲人又肯聽佢講啦，佢亦都真係揾到方法係可以令到人去同佢講嘢，例如我問下你嘅興趣啊，問下你職業啊，問下你嘅即係嚇你嘅 passion 啊之類嗰啲嘢啊。咁啲人又會開始同佢講嘅喎，咁所以其實呢啲嘢真係練翻嚟嘅啫，係冇捷徑嘅。你做凡係做呢所有嘢，第一樣嘢都係你要踏出第一步。你踏出咗第一步嘅話咧，你所有嘢都會即係你之後就會一路都係向上噶啦。因為你開頭永遠都係最失敗嘅，永遠都係最難嘅。但係你要諗下，你之後嘅每一步，你都一定係好過而家嘅。咁樣咁你就會即係有動力去繼續去即係。去做好自己咯。 系，但系仲有一样嘅就系呢班人咧，未必系社会嘅底层嚟嘅。 系，好多系有钱噶。 有一啲系真系有钱嘅。 系啊。 有一啲系即系尤其而家啦，即系佢可能做电脑嘅，咁佢个位唔需要同任何人 interact， 咁但系佢有啲位系好高人工啦，系咪？咁。佢亦都冇乜特別嗜好啦，OK， 咁所以即係佢亦都儲咗好多錢啦。OK， 咁佢呢個可能就更加衰嘅。即係佢哇，我咁有錢，係咪？ 係啊， 我溝唔到女喎。 即係你又代入翻自己個思維入邊咯。 係啊， 即 係 你覺得所有呢啲美好嘅嘢，其實都係令到你覺得呢啲嘢係 attract 唔到女仔嘅。 係 咁樣咁。因為你其實嗰啲人就係望錯咗方向，冇用咗錯咗角度去睇呢件事。係，所以其實又係呢個咁樣嘅 feature cycle， 又係翻埋喺嗰度。 所以即係 Jordan Peterson 咪出咗本 self help 嘅書嘅。嗱、 啊， 我唔係幫佢賣廣告，不過即係佢出呢本書，佢其中一個話哦，即係你 你不要讀啦，不要再讀啦，OK， 企直條腰 ，OK， 係啦，再做翻個男人， 面對嘅問題嚇，咁呢個其實唔係就係 Jordan Peterson 講嘅，即係好多人都咁講嘅，只係即係呢樣，即係你做任何事 ，OK，都係應該用呢個態度， 係啊係啊係啊，所以即係奉勸各位啦嚇，即係唔好打咁多機 嚇， 得閒咧就睇多啲書， 係。 系咪 先？得閒同人傾下偈， 同人傾下偈。上網咧就揾到啲有用嘅資料，就唔好走去同啲咁樣嘅嚇，好為一班人喺度噏埋曬咁無聊白痴。 唔好為一為都有打飛機。 出多啲街，同多啲人傾偈，係咪先？即係我理得你同啲陌生人傾偈又好，你揾自己以前班 friend 出嚟傾偈又好嚇，即係揾啲同事出嚟 gathering 又好，乜都好，即係你揾多啲人見多啲人。 係啦。 是 不同圈子的人 是啦，即如果你住 basement 就搬離開 basement 啦，唔該，因為 basement 係真係會令到人好 depressed 嘅。 哦，係咩？呢個 係真係 做研究啊？ 唔係，呢個係我自己親身經歷。 OK， 同我有幾個 friend 嘅經歷。 OK， 即如果你本身住 basement 就唔好再住 basement， 我都聽人 兩個搬離開佢。 我都聽人講過。 係啊，因為冇陽光啊嘛，啲人又開始即冇陽光嘅人就 depressed， 所以出多啲街係好嘅。 係。 同埋即係見多啲人咧，你自己心情都好啲咧。係，即係呢啲咁樣嘅嚇惡念咧都少啲，跟住你又開始培養到自己嘅信心，咁樣又可以即係同多啲人傾到偈。咁你去到最後就咪得到你想要嘅嘢咯。 你想要咩要咩啦？ 係咯，簡單啫嘛，就係咁。 OK， 好 嚇，咁啊，今集嚟到呢度啦， 下集再見， 拜拜。